马来西亚净宗学会呈现《无住生心集》。净空法师原著，郑荣、李俊文、郭子君联合播讲，妙音居士监制，马来西亚净宗学会制作。 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，释迦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知觉名佛菩萨，不觉名凡夫。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、正、静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言，并以界定为三学，以求达到此目标。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和，处世修六道，进普贤缘，归心净土。佛之教化能时不已。世间人没有一个不重视现实，而实际上每个人都忽略了现实。真正将现实掌握到就是诸法菩萨，真正觉悟的人，他们只懂得现实。在一生的生活中，或者生生世世之中，都没有脱离现实，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，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。这个是真正的幸福美满，真实的自在。我们举最浅显的例子来讲，世间人无不贪恋财色，没有一个不想永恒的保持财色。财是财富，色是指自己身体的健康、容颜焕发，亦就是世间人所谓的真善美慧。 世间人祈求而得不到，亦保不住，这些就是忽略了现实，就是不懂得现实。我们看诸佛菩萨在形象上非常鲜明的示显着一切众生所祈求的，他们全部都得到，全部都展现出来。 世间拜佛的人很多，实在说亦是盲目的乱拜，没有觉察佛的上好庄严为什么这么圆满，佛的神情表态为什么这么自在。如果能够由这些地方观察体会，这个人就相当的聪明，就有智慧，所体察的都是果报，果报必定有因，世出世间法都不离因果。见果我们就当体察因行，佛是怎样的因得这么圆满的果报。世间人拜佛学佛都没有看出门道。楞严经上佛问阿难为什么要出家，阿难比一般人聪明，他说因为看到佛的上好光明，认为这么殊胜的上好光明决定不是父母所生的，而是修持得来的，他也想得到好像佛一样的上好光明，因此他才发心出家修行。由此可知，阿难出家为的是色相，色相的获得佛在经上讲得更清楚。花严经出现品讲，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 换句说话讲，究竟圆满的上好光明是每个众生本来具足的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 仲需要求，需要修咩？佛嘅说话讲得无错，但系现代世间人六道众生所演现嘅果报，实在唔能够令人满意，更唔能够令自己满意。原因系迷失自性。自性系乜嘢？ 自性系真心。 真心系乜嘢？ 真心系清净心。 咁讲法，大家比较好明白。换句说话讲，佛菩萨究竟圆满嘅上好光明系清净心所显示嘅。 清净心系因，上好光明系果报。于是我哋明白，众生将自己嘅上好光明丧失，就系因为将自己嘅清净心丧失咗。 如果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心唔清净，就将本具嘅色相破坏咗。原本系不生不灭，只磨真金色身，就好似《无量寿经》所讲嘅，体质永远健康长寿，唔会变异。经常讲嘅相貌系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唔单止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系无量嘅相好。呢啲本来系自己具足嘅，但系依家都丧失咗，原因就系心唔清净，有无量无边嘅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咁样变坏咗嘅。如果你真正明白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至明白佛法重视现实。佛教我哋修行，修行系乜嘢意思？无非系将我哋嘅迷惑、执着去除啫。佛教菩萨修行嘅纲领系六波罗蜜，如果再浓缩，就系一个布施波罗蜜。布施系乜嘢意思？放下啫。 布施系舍，系放下，将贪嗔痴慢放下，就不堕三恶道；将是非人我放下，就得清净自在、健康长寿；将见思烦恼都放下，就脱离六道轮回；将尘沙无明都放下，就成佛成菩萨啦。 由此可知，佛法修行嘅总纲领、总原则，无非系放下啫。世尊当年在世，唔单止以言语教导众生，仲为众生做最好嘅示范、最好嘅榜样。佢将世间五欲六尘、名闻利养都放下，出家咗。出家之后嘅生活系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。我哋世间人睇佢嘅生活太苦、太可怜，呢个系世人用迷惑颠倒嘅眼光去观察。如果系智慧嘅人去观察，佢嘅感触唔一样。明白唯有咁嘅生活，只系真正得大自在，只系真正幸福美满嘅人生。 佢冇妄想，冇分别，冇执着，冇忧虑，冇牵挂，几咁自在呢？喺呢个世间随缘而不攀缘，身口意三业都在教化众生，为众生作最好嘅榜样。 诸法菩萨所以为天人尊敬，被尊为天人师。佢嘅意义好深好广，我哋学佛要明白，要向佛菩萨学习，恢复我哋嘅圣德同究竟圆满嘅幸福。佛经为我哋说明宇宙人生嘅真相，由大处讲系无尽嘅虚空法界。由细处讲，讲到微尘，色聚极微，极微之微，同现代量子力学非常接近，但系科学只能够观察到佢嘅当然，唔能够彻底了解其所以然。呢、这个道理喺《金刚经》里面都讲到啦。 佛菩萨系用离念嘅真心，法以任云嘅显现境界，所以对于现象嘅所以然，真实嘅相状。了解得十分透彻， 科学家仲系用意识心，虽然佢有相当嘅定力、仔细嘅观察，但系不免仲系落喺意识嘅范畴里边。换句说话讲，冇离开心意识，亦就系我哋喺经典里边时常讲嘅轮回心。所以就算观察得非常嘅微细，佢冇办法了解其所以然，依旧唔能够控制环境。 控制环境是指掌握六道轮回，掌握十法界， 这个讲明科学和佛法的确有非常接近之处，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 了解事实真相的目的，就是能够控制环境，主宰环境。我们在大宇宙、小宇宙中都能够做主宰。佛法的目的确实是这样。经典上讲的三德密藏、法身、波野、解脱，这三大纲领中都具足常、乐、我、净这四种德性。 常是永远不变，乐是离一切诸苦，我就是主宰，净是清净。 所以我们明了宇宙，明了人生，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它的目的就是掌握人生，主宰宇宙人生，亦就是说在大宇宙或是小宇宙里面，自己确实做得到主宰。事实确是这样，但是这个里面决定没有意识，如果起心动念，那又落在六道轮回，就好像现代科学家依旧不能够离苦得乐。换句话说，他脱离不到轮回，在现前生活中他不能够得自在，得不到真正的幸福，亦就是他还有是非人我，还有贪、嗔、痴、慢，还有分别、执着，日子就过得好苦了。 学佛彻底明白真相，知道一切法了不可得，所以他现前的生活就幸福、自在、美满。无论想法、睇法、做法、讲法，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。事实真相是相有体无， 所以在相上他有种种的享受，但是不执着，不执着就同体相应，就同当体即空了不可得相应。因此他享受幸福快乐是正面的，而没有负面的。世间人在形象上能够得到一些的享受，但是付出的代价非常的重，有严重的负面影响。不了解一切法体空，在这里生分别、妄想、执着。 佛法和世法差别就在迷悟之间，一念觉悟彻底明了就是佛法。所谓无有一法不是佛法， 《金刚经》后半部所讲的万法皆如，一切皆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一念迷，就是执着有我，有我所迷了，就是轮回心，做轮回业。无论享受几大的福报，世间的人王、天上的大梵天王，依旧超不出轮回。就算享受，一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在佛菩萨的眼中，这种享受是得不偿失。我们学佛要明了，要清楚，现在生活在这个世间就要懂得，我们要以怎样的心态来生活、工作、来处世、待人、接物。佛门所谓离苦得乐，我们现前就得到，现前就离苦，现前就得乐。如果眼前不能够离苦得乐，而讲来世将来会离苦得乐，这些说话没人会相信。佛法的真实受用就在现前，现前种种幸福的受用就是不执着，就是教你在心里面能够放下，然后烦恼不生，智慧增长，只是真正幸福美满。这只是学佛的目的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诸法原生，意思讲得好深好广。佛法中时常讲，未能度人要先度自己，自度度他都在缘上，缘好复杂，好繁琐。《花严经》讲，任何一法的形成皆由无量因缘。无量两个字绝对不是凡夫、异乘、权教菩萨所能够想象的。由此可知，自度非常的重要，自己度不了自己，决定没有能力度众生。自度的标准以《金刚经》来讲，必须离相、离见、 亦就是一定要破四相、破四见，才真正能够知道。如果还存有四相、四见，除了念佛大业往生之外，决定不能够超脱轮回。 如果对于四相、四见不能够体探一点，念佛往生就没有把握。过去李炳南老居士时常讲， 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 他以台中莲社作比喻，一万个念佛人中，真能够往生的只有两三个人。不但四相四见放不下，而且坚固的执着，这些就是念佛为什么不能够往生的原因了。 人生难得，法法难闻，六道之苦，苦不堪言。一切众生习惯在这个劇苦环境里面，不能够觉悟，不知道自己苦。这个是经常时常讲的可怜问者。真正觉悟的人知道人生苦、六道苦、轮回苦，积极求出来这个苦境界，那才是真正觉悟的人。事实上，我们看到所有学佛的人真正觉悟的非常稀有，而绝大多数学佛的人依旧是迷惑颠倒。他们到佛门来求佛菩萨保佑他们升官发财，求佛菩萨保佑他们获得五欲六尘的享受，这个是以轮回心做轮回验。如果我们仔细深入的观察，六道里面的众生，这一生虽然得到人身，多数仍然是迷惑颠倒。他们自以为布施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做了很多好事，不懂得世间事有真有妄，有正有邪，有是有非，有善有恶。他对于这些邪正是非善恶没有能力辨别，将恶当善，将邪当正，于是一生所修的明眼人看来，无非是造作罪业。 贫穷困苦的人往往在一生中做了几件好事，总算积了些德行，业因果报通三世，所以世间富有的人不会永远富有，贫困的人亦都不会永远贫困。 学佛最低限度要开智慧，要有能力辨别真善假善、真恶假恶，不至于在行持中产生很多错误的观念，造作很多的过失。我时常劝同修熟读《了凡四训》，至少要读300遍，可以帮助你认识真妄，辨别邪正。如果你想在佛法里面达到自度的标准，《金刚经》的道理不能够不懂，《无量寿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的理论和事实不能够不知道。《金刚经》教人体魄放下，《无量寿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劝人老实念佛。一个人真正能够体魄放下，老实念佛，这个是彻底觉悟的人。如果不觉悟，决定做不到。真正觉悟，决定能够成就。 果然能够将能得的心所得之法看破放下，而心中连看破放下的观念亦都不存在，用这种心态念佛就是理念。 得一心不乱就是离一心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生实部庄严土，上品上生。往生凡夫都可以做到，他为什么做不到？善道大师在《观经四帖疏》里面讲得好，九品往生总在遇的缘不同，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好相应。遇到缘性，这个人一生中就能够上上品往生，遇到劣缘，往生的品位就低得多，甚至一生念佛还有不能够往生的，总都是在缘。简单的讲，遇到正法，遇到善知识，遇到善友，遇到真正念佛的道场，这些都是属于缘。缘之中欠缺一个环节，影响都非常大，这个是学佛人念佛人不可不知道的。 睇过《无量寿经讲记》，等于再讲一遍。如果是认真的读一遍，当然感想好多，得益亦好多。翻转头睇一睇，依家有好多修学净土嘅同学，至明了念佛不得利嘅因素有三个。 第一，对于宇宙人生嘅真相唔明白；第二，对于净宗冇透彻嘅理解；第三，自己修学基础唔稳固。 大乘佛法修学嘅基础系建立喺观经三福上，而三福实在是以儒家的五德为根基。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三句说话，是五德三福的总和。经讲：善护口业，不记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失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这三句将五德三福六和敬都包括在其中，意义无限的深广。这三句是修行人由初发心一直到如来果地都必须遵守，绝不能够遗失。我们的功夫只能够得力，修学才会有效果。对我们现前学佛来讲，这三句经文实在是无比的重要。我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犯了过错，自己并不知道，那就是愚痴，就是迷惑。讲到断恶修善，善恶业的标准亦分好多层次。 在大乘原教里面，次第不外圆融，圆融不外次第，这些就是原修原正。一切错误的发生都在妄想执着，一念私心。自己平日修学固然不错，但是不知不觉就障碍了别人。 障碍别人学佛，障碍别人闻法，障碍别人亲近善知识，这些事在现在的社会，中国外国比比皆是。他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和无量寿经这三句教诫完全违背。我们在很多地方讲经，都会遇到一些人来阻碍听众，劝导这些听众不要听经，不要念佛。我们讲经有一些宣传的通知，有些寺院不准张贴，不给他们去参与，将他们闻法的机缘撮填。那所得到的利益，无非是叫信徒拥护自己的道场，而所犯的过失是断绝信徒的闻法机缘。这笔数将来要怎么计，详细的读戒经应当知道。大乘经常时常讲，财布施不如法布施。金刚经比喻讲，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亦比不上于金刚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的功德。佛讲得好多，但是没有人相信，因为这种殊胜无比的功德是无形的，没人看见。现前一些财物的布施，大家认为好现实，是真实的，马上可以得到，可以享受的。听过《金刚经》的同学，我想你们都能够了解，能得所得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所以真正得到的，唯有业随身。但是造作了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它的果报是多生多世的愚痴困苦。 障碍正法流通，阻人闻法学佛的机缘，所得的果报就是经常讲的五痛五消。 愚痴是三恶道第一业因， 愚痴的人只会做罪业，所以他的困苦是生生世世多生多劫的。 一生中一念之差所做的业因，换来很长时间的苦报，那是不值得的。有智慧的人知道时时刻刻念念之中应当帮助人破迷开悟，帮助人接触正法。这样修持的人，即是经常所讲的积功累德，所得的殊胜果报亦是不可思议。如经常所讲，诸佛赞叹，龙天拥护。我们看到现前佛门诸中一些同修所作所为，实在是令人无尽的感慨。我们自己要真正觉悟，绝不能行错路。经常时常讲，人生难得， 佛法难闻，呢一生我哋非常幸运得到人生闻佛法，尤其系得闻第一嘅念佛成佛大法。 如果系愚迷不悟，喺修学佛法中造作罪业，再堕三途，呢啲就系佛家讲嘅袈裟之下失人身。 因为未舍三毒烦恼，一念愚迷，呢啲系真正非常可惜。我哋要觉悟，要勉励，要由经论中体会佛教诲嘅真实义，大慈大悲教导一切众生，同佛嘅心愿相应，同佛嘅解行相应。我哋呢一生只有真正出头嘅日子，只能够永脱轮回，念佛往生，否则就系袈裟之下失人身，想再得人生，难之极难。这个是不能不有高度警觉的。